本期新闻由于磊、张赞播音，圆圆、近视萌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推荐一本图书，也是重量级的一系列图书的第一本，名字叫做《猎兽人》。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我们有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会连线远在重庆的作者。那我们首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啊，著名的策划人啊，同时呢，也是著名的作家秋水。秋水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秋水。 嗯，一起长大，慢慢变老啊，这是秋水老师最新的一部作品。相信很多朋友最近也在很多榜单上看到了这样的一部作品，引起了相当大的共鸣，也是很多图书界的人士，甚至是影视界的人士，非常希望能够拥有的一部作品。那今天呢，他不说自己的作品，一起来说一说《猎兽人》这样的一部作品。同时，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还请到了一位外援啊，这位外援呢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高材生、研究生。今天呢，他会为我们朗读其中的片段啊，因为他最近一直没干别的啊，一直在看这样的一本书。来，一齐来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主持人好，秋水老师好，我是一齐。 嗯，好，声音非常好听。今天呢，让你也选出自己比较喜欢的其中一些片段吧。 嗯，一点问题都没有 啊，就是当着我们的金牌策划人还有作者，没有压力哈。 没有没有 哈，啊，太棒了。好，我们连线一下远在重庆的作者快刀啊。刀哥你好。 红酒好，大家好，秋水好，还有 美女好， 朗读者好。 一齐啊，一齐，现在也是正在传媒大学上研究生，非常的有朝气。这样的一本书出来啊，其实我们不惊奇，但是呢非常的开心啊。猎兽人这样三个字一出来之后，好多朋友都说哇，这跟那个那魔兽有关系吗？说这以后要变成影视作品，是不是得拍成那种品相才可以啊，是吧？很多朋友对他还是非常有期待的哈。那刀哥，这个作品已经新鲜出炉了，上来啊，您先跟你的粉丝啊，以及我们所有的读者朋友们，先说一说你周边朋友在看了他之后给你的一个反馈，好不好？ 哦，我身边的朋友看了《猎兽人》，他们觉得这本书反正还是挺好看的，感觉除了在整部作品中，虽然说幻想的成分居多，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对现实的东西有某种反应。反正用他们的话说，嗯，看了还能想一想。 嗯，就是看过之后爽过之后还有反思还有回味，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难得的啊，尤其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图书环境当中。哎，我就特别想问刀哥，你作为作者啊，因为秋水呢也作为作者，比方以前写杂志，后来就是一本一本书的出啊，你们也都是一本一本书的出，咱们不论编辑的身份哈，就是你们彼此看对方的作品嘛啊，比方说像秋水前一段时间出的《一起长大，慢慢变老》， 刀哥你看了吗？ 看了。 你敢说不看？ 上周刚看完。 啊，你真看了？ 真看了。 啊，就是我就特别想知道哈，就是你们之间应该互相不都是那种吹捧吧，对吧？我们应该这个实事求是，就对方提一些意见，好不好？那今天我们就不吹捧了哈，因为我知道这个在这当当好评都是完全都是好评，也没有什么中评差评，但是今天你提点意见啊，从这个写作的角度上啊，语言的运用上啊，从故事的构架上啊，是吧？等等等等。 你让我提他的书的意见，我还真不好提，因为他是情感小说，写爱情的，而恰恰在这方面我是比较弱的。所以说我看他的爱情小说我当教科书。 我当教科书， 我天 哪。这意思是教你撩妹呢还是撩汉呢？ 不是，你这最终还是夸呗，你都当教科书了。这 没有，他想除了嫂子再去撩个妹，这种教科而不是在文学上的教科。你要听清楚，对吗？ 你敢承认吗？你敢承认我就把你挂了。 可以学一点技术。 不是，你还老老实实的把嫂子哄得更好吧哈。对，其实一直长大慢慢变老，其实就是一个这种主题嘛，正向能量，两个人在一起一定要经营才可以，有一些小浪漫，对吧？你看是吧，我又找不回来了啊。我们节目还是非常正能量的。那这个你们之间就是相当于也会彼此提一些是吧，就是在写作上的一些小建议是吧，但是可能不方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透露。不过最关键的是你得看过才可以啊，比方说你们之间每出一部作品都会去关注。秋生你会关注吗？ 我会呀、啊、刀子的所有长篇作品都是我出的。 那没办法，那是工作。 没有你这么一说我们俩交情就没了。是这样的，我总结一下吧。刀子你应该是这样，陪着嫂子一起长大慢慢变老来看猎兽人。 呵， 得用 这是卖书还是咋的？ 你不是一直觉得自己没有情感吗？啊， 你这应该是当当徒手的。 真是我没情感，真是我没情感。 我跟你说，我这块写是表已经爆了，从来没见他这么有底气过。 我错了。 不是，快接着说，我想听后边。刀哥你想说什么？ 我有情感。 哦，他已经说了。 不是，人家在猎兽人里面，哎，猎兽人里面有虐恋吗？ 虐恋这肯定有啊。 啊，真的。 三生三世嘛，对吗？我觉得不止三生三世吧，就小狐狸和后羿的爱吧。 哦， 对吧？ 所以里面还是感情戏，嗯，所以就是一开始可能有些朋友说猎兽人啊，这肯定是针对男频呐、啊，男性读者，这么来看还不完全是，是吧？女性读者。 在猎兽人，我插一句啊， 嗯， 在猎兽人里的情感线进入的好像比较慢，因为我本身是个慢热的人，所以说，在作品里的线路肯定按照我的情感线路走。 哦。就是谈恋爱得谈十年以上，是吧？ 说这 是千年的， 千年的，千年的，哇！天哪，这作为这个九零后的一齐，你能接受吗？啊，谈千年的恋爱？ 那我还在吗？ 啊，会在的，物质不灭定律。 你成仙了。 我们不是要有肉身才能谈恋爱吗？ 不是，猎兽人当中其实里面其实也有这种，这其实就是玄幻嘛，对吧？是这个概念，它里面有《山海经》里面的一些故事在，当然也有作者的这种想象在啊。这个给我们欣赏一段呗，一起。 好，那说到这儿，我就还是想，不是拍马屁啊，我确实是，那就当着作者说一说，我确实觉得这个悬疑设定是我一直以来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趴，然后。他非常擅长埋伏笔，而且线放得非常长，往往我是两三章之后，能读到与之前留下的一些悬念相呼应的地方，然后我就是会一拍脑袋，然后说哦，原来如此啊，这是让我读着欲罢不能，一直不愿意把它放下来的一个原因。那 之前在前面的有前面两个章节就在描写这个主人公不停变换的这个梦境，其实那个梦境是他的那个守护他的那个极兽给他变换出来来考验他的。在描写这个梦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手法就运用的淋漓尽致。那我在这里也给大家分享一段，我觉得我读了后背发凉的一段。 哎呀，好好，我还是别用这个欢快电源。 洗耳恭听。 一鸣一边喊着一边沿着船舷走了一整圈，还是什么都没发现。可是当他再次回到船尾时，突然发现海面上的情形好像有点不大对劲。海面上不知什么时候罩上了一团浓浓的白雾，那团白雾紧紧地跟着船尾移动了一段距离，慢慢地散开了。雾中竟然悬着一座古色古香的楼阁，透过楼阁上的窗户还可以看到屋里有人在走来走去。此情此景正是一泽和圆月都描述过的海市蜃楼幻境，而唯一不同的是，他们都说楼里住的是一个美女，而明义看到的却是一男一女。更为诡异的是，当那对男女转过身来时，他十分清晰地看到了他们的样子。那一男一女赫然竟是一泽和圆月。读到这儿的时候，我真是觉得有点因为可能如果收音机前的有些听众没有读完整本书，他没有了解这个前文的话，可能没有特别强的共鸣，但是通篇读下来的时候，真的有一种直击神经的那种惊悚感。我当时打了一个寒战的，因为可能他也正是我的点，就是两个本来是一直陪着你一路探寻寻找那个海市蜃楼的小伙伴，你有可能一下找这个一下找那个，但突然间发现两个人都消失了，他们出现在了一片幻象里，正在他们寻找的那个梦境里。 哎，这个不妨问问刀子哈，其实在这写这些悬疑的元素的时候，你自己有这种写着写着有代入感，觉得后脖颈子发凉的时候吗？有吗？ 有时候我写东西一般是深夜，有时候反正写的如神的时候吧，有时候会有那种代入感，不过很少，因为现在神经很大条的。 不是已经习惯了是吗？ 对，千锤百炼。 千锤百炼。不过在设置这些悬疑的过程当中，你是怎么做的呢？比方说是不是一开始自己先列出一个大体的这个走向，包括大纲啊，然后挖个坑，然后自己在什么时候填，这些都是预先设计好的吗？还是说自己写到哪儿？ 这个还真没有，我反正写悬疑的我的写作方式按照自己的笔走，反正写的想好情节，但是不想结果。然后写，边写情节边想着什么样的情形最惊悚，什么样的情形反正最能吸引读者最悬疑，然后到后来慢慢跟着情节的发展再来解疑，这样的话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后面的结果。所以说读者猜的话更不容易猜到，也就更吸引人。 其实在美剧里面相当一部分都是悬疑类的作品，很多人就觉得非常喜欢，就是自己出乎意料，而且呢在看完之后就觉得哎很爽啊，言之有物，写的挺有道理。其实秋水应该最早的时候也混迹这样的论坛，上次咱们也提到过哈，就是你作为一个女性，对于这样的一些作品啊，比方悬疑类的作品特别的喜欢，你会不会也逐渐像快到这样，我看两眼，哎呦，我知道后面写的什么了，我可能就不太愿意看了。 会呀。就像你看电视剧一样，有很多电视剧其实你看到了开头就猜中了结局，然后每一个情节在它走向的时候，我已经说，哎，这个肯定要发生了。那其实你在做导演的时候，你就没有意思了。 没意思。我现在看什么电视剧也是，看美剧也是，我现在就是，比方一看，哇，这七八季是吧，或者是四五季。我有时候往往就别说一季了，我可能看个四五集，大概其实我就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可能就不太看了啊。当然一方面是时间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也是看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哈。但是你在看《猎兽人》这部作品的时候，就是他比方他把稿子拿过来之后，你还会有一些惊喜吗？你刚才是一齐说了，但是你作为一个老江湖啊，不是，你作为一个饱读诗书的人 啊，饱读诗书，我说床前明月光，低枝红杏出墙来。是这样子的，因为刀子刚才说了，其实他说他不去预定结局，不去写大纲，他要去跟着笔触去写一些东西，我觉得这种想法是对的。首先呢，悬疑嘛，有这个疑问，其实应该是带着疑问去走的。我看了很多，我真是看了很多这种悬疑的小说也好，就是剧本也好，包括那个剧也好，其实很多东西从一开头，因为现在网络太发达了，有很多揭秘的嘛，对吧？从开头就已经猜到了，但是刀子这个我真是没有猜到过。我不知道他下一步去哪里，我也不知道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完全的是一个散乱的过程。我说散乱，但是是刀子这个人他非常有逻辑，他把很多散乱的东西有逻辑串起来之后，你反而觉得你读得欲罢不能了。这可能也是刀子比其他的，我觉得比其他的写手更出色的一点，真的他逻辑性非常强。 逻辑性非常强，就是自己随时随写，你要我的话估计写乱了，但是人家呢其实心中还是有数的。还有一点就是他把这些人物包括兽啊，他也算是人物了哈，然后他的性格都已经立在那里了，他们自然会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联系，对吧？他们自然会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故事，有的时候可能都他在拽着你这根笔继续往下写啊。我不知道刀子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 对，有这样的，有时候反正故事中设定的人物或者也就是兽吧，会带着我往前走。 这也是挺爽的， 这是很正常的。 其实一齐心里也有很多悬疑哈，就是借今天的时间也可以一并都问一下刀哥。 其实我有点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也不算私人啊，想问一下您，就是您平常是一个幽默的人吗？这个秋水老师应该也有发言权。 我还以为你想问他多大 了。我平常挺幽默的， 是吧？ 不过我这人比较宅，不太爱说话，所以说在访谈节目中话比较少。我特别希望听你朗读。 谢谢。 这样就可以少说话。 因为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悬疑基调的这样一个小说，然后我看您用词也特别精准，然后你看这个前头有一个引子，第一句我觉得就奠定了他的基调，他说上古中原大地，我觉得这个就完全奠定了这样一个有不断的悬疑铺陈开来的这样一本书。但是他这本书里头又时不时的会蹦出一些小幽默，就是这本来是一个遇神杀神遇鬼杀鬼的一个主人公，但是他有的时候又会给我们一点就是跳脱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有一个情节，就是主人公被家族的这个长老召唤回去的时候，家里最德高望重的他那个太爷爷正在交代一些特别沉重的任务，比如说让他进山修炼啊这些，突然间那个主人公就说了一句，您别这么诡异的笑，我怎么觉得有点害怕，您今天吃药了没啊？然后这个突然间就把我一下子又拉出来了。我不是说就是突然就回到现实了，而是有一种就像那感觉，就像是平时咱们吃菠萝，酸酸甜甜的那个味道特别好，但是你给点盐就更提味儿了啊。我觉得这个就特别棒。我就想问一下，这些很多这样的小幽默的点是您给的，还是说是宇宙给的呢？ 这样的点应该宇宙给的多一点，相对来说我应该文字要相对要严谨一点。 不过 但是设定的人物来说，因为移民他是现代人啊，也不可能像古代的，我想塑造的也不是一个什么让所有人仰望的英雄，我想塑造的是一个普通的人，因为责任或者因为家族的传承而不得不承担起一些责任，所以他既然是现代人，那么就应该有现代人的幽默，现代人的语言。 对，这个一读就有接近感了。那同时就是 这本书用现在的这个我们的九零后的网络语言来说，可以说是全程无尿点，但是它对于读者来说是酣畅淋漓的。那我也想问，就刚才那个主持人也说了，就是对创作者，对你们来说也是一样吗？你们在创作过程当中遇到的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这个最大的阻力怎么说呢？反正整个来说应该还是说故事情节吧，以及故事的发展吧。因为要想把这么多的人物，这么多的兽，反正造成一个全程无尿点的效果，就用你刚才的话来说的话， 嗯， 还是需要很多的设计， 嗯， 很多的思路的。有时候思路断了，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一个月都没有写出一段来， 嗯， 然后后来思路通了，反正就好办多了。 嗯， 在卡住的时候都有瓶颈， 嗯， 这很正常。 这业内叫卡门了，是吧？都会有，所有作者都会有这样的时候的。对， 我没有。 哎呦，写情感的除外哈，刀哥。 嗯， 你知道你刚才说第一句说我不是写情感的，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语气当中有一种轻蔑的口吻呢，是吧？我们写情感的怎么了，是吧？啊，我也写情感。 这真没有，这真没有。我一直觉得这方面是我的弱项，我一再的让自己去加强这方面的修炼。 好好好。多跟嫂子互动互动哈，这了解女人心。 你没明白，多交点学费得了，明儿多包点红包，教教你。 行， 情感作家啊，情感作家。这样哈，其实有一些朋友可能听完之后挺感兴趣，但是也不太清楚说猎兽人啊，究竟他是干什么的？其实猎兽人他应该算是一个。算一个种族啊，我不知道我这样来定义合不合适哈。猎兽人他是一个种族，他这个不是一般的人啊。嗯，你说他有异能也好，或者说他是远古的传承也好，他应该是可以制服那些怪兽的，是吧？一直在守护着人类的世界啊，守护着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世界。所以他这样一个宏大的世界观，就像刚才秋实所说的，可能我觉得都不只是黑衣人，对吧？可能比黑衣人的话还要更大一些。光看第一部哈，当然后边的话，如果能够，比方说到了现代，或者到了什么时候，可能让我们感觉会，哎，可能就是现代的这种黑衣人的感觉啊。非常感谢刀哥，感谢秋水，感谢一齐。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再会喽。 唱着我们心头的白鸽。